院接受检查，引起外界关注他的健康。他原定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出席国殇纪念日活动，但皇室临时公布他拉伤背部，取消行程。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9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3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9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2跌13.8，阿里巴巴157跌7.8，美团280.4跌12，恒腾网络2.09系升4毫，友邦保险85.5升2.5，恒生中国企业91.64跌1.5，盈富基金25.44跌3.4，快手97.75跌3.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9，英镑10.51，瑞士法郎8.398，澳元5.656，加元6.173，新西兰元5.464，欧元8.825。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76点，跌211点。港金报17370蚊，系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84美元，卖出186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喺新界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波地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出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宜安道对出。在新界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重头下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瑞和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道大亚街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顾己及人，打开车门前环顾四周，尤其是后面留意有没有车驶紧埋嚟，确定情况安全才打开车门落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李大超在街上发表演讲，强烈反对恢复清朝政府，宣统皇帝再度退位，黎元洪引咎辞职，蔡元培终于获得段祺瑞重用，拨云见日。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是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的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只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今天繼續 Toxic， 我們有 Britney Spears， 10:15。星期四的早上，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22度，相对湿度62%。三小时风骚快活人，欢迎留低喺呢个 FM 94.8至96.9。下个礼拜气温会降至16度，小心小心，保暖最紧要吓。早晨，早晨，我想问两位拍档咧，其实咧有啲讲法咧，我哋听咗好耐噶啦，亦都深信不疑嘅。例如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是、你有冇听过？嗰讲法就系早餐系一定要食啊。 我有听过嘅就系唔好空肚食早餐咯。 系啊，我有听过 呢 个 人生嘅金句，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人生金句 系啊。 但系早餐咧，就好多人都话唔可以唔食嘅。 系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咧无论你点都要食啲嘅，就唔食咧就会令到你成日咧就冇精神啦。 你 嗰 日 就 讲咗啦， 系啊， 起身第一件事 啊 嘛，一定要食早餐啊嘛， 唔好做剧烈运动， 系， 唔好赖床， 嗯， 系啦， 同埋食早餐。 但系咧有个加拿大医生咧最近咧就发文咧就话啦，其实呢个观念咧系冇科学根据。甚至佢就话 一定要食早餐， 佢就 系冇科学根据， 冇科学根据。同埋佢讲咗一样嘢咧，我谂啊，咦，好似系。佢其实你好多人咧，之后要食早餐咧，即系出于习惯使然，即系话起咗身啦，就要食早餐啦。佢就问啦，系啦，其实你肚唔肚饿？喂，其实谂翻转嚟，真系，我朝头早食早餐嗰阵，其实冇乜食嘢嘅。嘅 食肉， 食肉呢个系咪噶？其实 我啊，一时时咯，我觉得 我有时肚饿噶， 有时咯， 系啊， 但系亦都。我即系我讲啊，大部分咧我都系因为食要食早餐我先食嘅啫。 但系唔系定时肚饿咯。 但系你个早餐好丰富， 有几啊？我一个包好似蛋啫嘛，一个空气 一碗喺 canteen 度买 ，canteen 买系我啫。你成日见食面嗰个系我。 系啊，我唔敢日日食咁丰富啦，我唔敢系 heavy， 好丰富嘅早餐，我就系话唔想积住太，因为其实唔系好喐嘅啫嘛。嗱，我哋做完食完早餐，跟住坐3-4个钟，跟住到 lunch 又食，咁所以我朝头早咧我系间歇性啦，譬如我食一个空气包。可能系落剧啲买啲丰富啲嘅，又食翻个空气包。如果你有留意我成日我系卡拉卡拉咁。 我就咁嘅，因为其实我又好信奉一样嘢，佢哋就系话，其实你要做早餐咧，要食得像皇帝啊嘛，晚餐要食得像乞丐啊嘛。咁其实就系话，因为你越接近就嚟会瞓觉咧，你反而就唔应该咁丰富啊嘛。呢个咪又系我哋倒翻转嘅咯。你以前细个嘅时候系咁样噶，系咪？早餐又丰富，晚餐更丰富。 晚餐系最丰富，一般人以前有观念。 你觉得如果你话晚餐系？唔系话怼几碗饭啊，大鱼大肉嘅话，你 再加两碗汤， 冇食过嘢咁啊，系咪先？ 但我自己就觉得咧，好似真系嘅，因为我过去呢一年零两年咧，我冇工人啦，咁晚餐又求求其其，同埋尽量食啲轻巧啲嘅，真系个人咧冇咁容易增磅，就反为咧嗰阵时咧就哇夜晚晚咧就咁，既然工人姐姐买餸，咁梗系3种汤啊，诸如此类，咁就成日都好似有少少强咯，即系我当时嘅 feel 系少少强，即系有你嘅少少你嗰、那个。狀態 係， 即係少肚腩，而家就真係暫時 OK 啦咁樣。嗱，加拿大呢個醫生講啲乜嘢咧？第一，佢話早餐唔係一定要食。佢話好多人咧，譬如尤其是法國，舉法國為例咧，法國好多瘦人嘅。佢話法國啲人好多人飲杯咖啡，就好似你早排咁咧，就算嘅啦咁樣。咁同埋佢亦都講啦，唔係一定話早餐食得好。就晚餐就可以食少啲嘅，即系唔需要一定嘅，因为每一餐都要独立去睇嘅。咁如果你早餐食咁劲，夜晚啊晏昼食咁劲咧，就会反而瘦，反而会重咗啊。 系， 咁所以佢就觉得早餐其实随缘啦，你自己想食就食，就唔需要观念话，哎呀早餐一定要食啊，唔肚饿都要食，就唔需要嘅。佢嘅讲法啫吓。 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点解就系呢啲咁嘅嘢可以谈论不休咧？ 系啊， 讲嚟讲去咧，系因为因人而定。 系嘛？即系其实每一个人，我谂咧就系你自己嗰个习惯啦，你做嘢嗰个方法啦，时间啦又会唔同咧，所以咧其实会系唔同咯。 系啊，你觉得需要食咪食咯？ 系你嗱，其实我觉得咧，遵照一样嘢嘅就系我亦都有听过有啲专家讲嘅，就系、是。早午晚餐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朝头早几点到几点钟就是早餐是你不是茶餐厅嘛茶餐厅就有分啫、嗯、但就不知几多点 是 是 是是是是 几点开始他就 要茶餐的嘛但如果你不是一间要营业的一间茶餐厅的话其实基本上他就说最好就是因应住你自己的感觉、嗯、你肚饿咪食咯系啊，唔肚饿咪唔食咯， 明白 系咪？少少肚饿你咪食少少咯，好肚饿嘅话你咪食多啲咯。佢话应该系咁样嘅、嗯，就系、是、睇你自己嗰阵时候嗰个状态咯。 不过咧，我唔知你哋啦，我咧唔系净止早餐，晏昼同晚饭咧都系嘅，有时唔系真系好肚饿，但系觉得。嗯要食噶咯，晏昼 系啊，个心态嚟噶嘛， 你明唔明啊？好似系好似做漏咗一样嘢咁，其实唔饿 嘅。我有时我又会咁样嘅，即系或者一阵间我知道可能我要做嘢或者要点样噶啦，我会食定先。你哋会唔会？ 会啊， 系啊，食怼饱啲先。 冇时间。 系啦，因为一阵间可能晏昼我食唔到嘅，咁、嗯、所以我就早餐我食到好大份咯。咁、 嗯、 就希望可以去到可能系四五点钟啊，我先至有机会食到嘢嘅。我会咁样咯，食定先，我觉得就反而容易肥啦、 嗯。 因为好可能嘅就系你食。定咗一个大嘅早餐之后， 多咗啦， 系啦，一阵间原来晏昼，唔系、哦，三点几我已经可以食嘢噶咯，咁跟住咧，你就要又食晏昼咯，你个感觉上你觉得就应该食晏昼啦嘛，咁、 嗯、 但系你个早餐又大咗，你唔记得咗啦呀， 系我唔记得咗， 系咪啊？都要又食晏饭啦，其实咧中间好可能得两三个钟头到嘅话，你又食噶， 所以就系咯，有时其实 肥啊， 其实唔系你嘅生理需要，系心理嘅问题，即系你心理上觉得。嗯啊！我要食饱啲，啊！我一可能唔够时间食嘢，不如而家食咗先，即系类似咯。其实你未肚饿 我好惊啊！ 小强，你有冇唔肚饿？都食好多嘢噶， 我唔会噶，我系真系肚饿先食。我就为咗嗰个面包咧，我有一晚咧， 即系 朝头 早嗰个面包， 系啊，空气包， 系啊，我喺度谂紧，哇！我听日要买个椰丝忌廉包， 就好开心。 我嗰晚就好肚饿， 系谂嘢食又系嘅， 好肚饿。 谂你听日想 食 啲乜嘢又 系啊？你试过未啊？ 有，我成日经常喺度做紧运动嘅时候，我就谂紧做完运动之后，我仲可以食乜嘢咧？ 哇！ 系 咁，我就觉得好肚饿。 但系你唔觉得咩？有啲嘢咧，你突然间好 miss。好想食噶， 系啊，会啊，会啊， 突然间嗰日一起身啊嘛， 系啊、嗯， 我记得我有一日咧，好想食菠萝包，好耐冇食菠萝包，咁、嗯、我知有间餐室咧，佢嘅下午茶咧，其中一项就系菠萝包。加奶茶就係咁嘅啫， 好正啊！呢啲 好啦，咁我就嗰日咧就做完節目，好開心啦、啊！入到去咧第一時間，當然又做曬嗰啲咩又嘟啊又剩啊嗰啲咁樣。好啦，入到去坐低，唔該菠蘿包嗰個餐啊，冇咗咯喎！ 哎呀， 哎呀， 咁啊自己散 掉咯。有咩可以代替？ 冇菠蘿包好難， 菠蘿包冇嘢可以代替， 係咪？ 其實我哋下午就好多嘢，但我當時嘅心只係菠蘿包。 你當你想食嘅時候，你一定要得到。 食唔到噶嘛？ 係啊，我唔食啦，我起身走啦。 係啊。 不過其實你話講開，你話食嘢咧，唔單止你話講緊嘅就係即係咩時間去食啲咩嘢啦。我覺得你就係食乜嘢都好緊要嘅、 嗯。 譬如好似阿小強咁啦，你咁講，你朝頭早其實我嗰日點講俾你聽噶啦。咁多個包當中嘅話，其實最肥嘅，你個就係奶油椰絲包。你知唔知邊個你係最高級？ 我知啊， 晚下手仲超過菠蘿包啊， 尤其是啲奶油啊， 成嚿嘢都係糖嚟嘅，大佬。 我知啊， 佢就唔揀好揀唔揀，就係揀連續食連續食兩日喎。 我阿鋭姐嗱，我想講一樣嘢， 係 點解有啲人會特別肥咧？點解人個肚腩會特別大？佢傾向佢愛好係嗰類嘢，你明唔明我講？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即係其實佢揀嘢食其實係有問題咯。 咪係咯，佢中意食嗰啲嘢，嗱，譬如俾我。我從來唔食奶油嘅包嘅，我覺得 真係好好食嘅。 入口嗰陣嗰陣油咧， 我都係、啊，我都係，我揀我都會食呢、這個。 阿鋭姐，我已經忍受啦。 係啊，點樣啊？阿強哥， 馬哥， 因為 小馬哥， 因為喺呢個可愛嘅奶油巴隔離有一個無敵嘅菠蘿油啊，九蚊啊！ 你覺得你已經咩㗎啦？ 我已經對得住自己啦。係啊，佢嗰塊牛肉係。 攞錢 啊！ 嗰啲、 啊、 包店嗰啲牛油咧、 啊啊啊， 你覺得一世都唔會溶嘅，好大塊嘅。 我真係好，我聽日就買一個。 好嘛，菠蘿包，菠蘿、 啊、你要唔要啊？我買菠蘿油啊，佢塊真係好長噶， 係、嗯、啊， 我覺得好滿足。我 你咪叫佢加幾塊咯？你中意食嗰啲油？ 得，你要唔要啊？幫你買一個， 淨係買嗰啲油。 其實菠蘿油係好食嘅，但係嗰嚿牛油真係好， 我知 片咁啲得唔得啊？即係你叮熱佢嗬，跟住你再擺塊上去咧，嗰嚿牛油係未溶以及溶之間，即係等於你嘅芝士係有啲溶同埋唔溶之間喺度拉絲嘅嗰種感覺，哇！真係想死啊！ 飲一杯咩好咧？ 吓， 饮一杯咩？ 一定系奶茶， 一定系奶茶， 系啊，一定系衬奶茶， 丝袜奶茶， 冇得倾， 即系茶餐厅奶茶。 嗯，咁我听日点搞 咧？菠萝油咧，我觉得最好嘅食法咧，我记得有间茶餐咧，佢系咁做嘅，我唔知系咪间间都系，佢先同你叮热个包。就唔係太熱，即係叫做比較微温啦，跟住塞個凍嘅牛油落去， 哇！ 即係熱包 咁講咯， 凍牛油 係啊，咪就話等咁佢重要嘅就佢夾喺中間嗰啲嘅就已經溶咗啦嘛，但係佢仲有一嚿係未溶噶嘛，咁你咬落去嘅時候有幾個口感啊嘛， 同埋咧食菠蘿包咧，如果啲菠蘿包面嗰啲跌咗落碟咧，我都執翻嚟舐 翻佢係嘛， 會㗎， 我會嘅，我都會嘅，跌落地我都食。 好嘥， 我唔信，我唔信， 我都会食，你踩过我都食， 真系，你唔使咁噶嘛， 呢个嘢系 J 姐踩过嘅， 为咗要食菠萝包，你唔使咁卑微啊， 嗱真系好好食噶，菠萝包 系好食，少少都唔可以浪费。嗱今日咧阿 Chris 生日啊，所以个同听众咧就好想祝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黄海芹《相尽我心的说话》送俾所有佢哋 fans 听。干嘛识啃？ 系我，我过嚟揾你。 我而家要出去。 你去边度啊？ 我俾电话你啊。 说话渐渐地便不管他真假，不要好意隐瞒和假装哑巴，待事实在遮掩中转化，即使一句伤尽我心的说话，若实在是真的请讲啊，即使跟某众人只可讲废话，现在是你和我直接对话，心坎中有了爱共成分不 分开，可否坦白相知到未来？ Chris 嘅经典旧歌叫做《相尽我心》的说话，将时间带到10:29。今日节目咧，除咗一阵间咧，我哋会有呢一个嘅爱好系列之外，仲有呢个丰收食堂。 嗯，冇错 啦。今日又揾阿昌哥， 有啲好嘢食啊！ 有好嘢食啊！ 系咪会好饿啊？又跟住又 讲啊讲啊又 系啊！ 哎呀，今日弊啦！ 上次佢嗰个腊味唔系腊味饭，煲仔饭，哇，真系好肚饿，翻去即刻整咗个腊肠饭。 太好 啦！你都咪话， 嗯，好，我哋有就 OK， 好，十点半先听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翻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锦田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死亡。朝早6:00，一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在锦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波地路相撞，两架车的车头严重损毁，的士铲上行人路，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送院的时候昏迷，抢救之后不治。私家车男司机受伤清醒送院，他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渔护署昨晚在南区深湾道以麻醉枪捕获七只野猪，并注射药物人道毁灭。香港野猪关注组批评渔护署人员以面包诱杀野猪是卑鄙。渔护署助理署长陈坚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讲法是混淆视听，强调署方不是喂饲野猪，而是捕捉一些目标野猪。他说很多地方都会以猎杀方式处理野猪，形容署方麻醉野猪之后用药物人道毁灭是非常人道。陈坚峰说，这些野猪长期习惯被人喂饲，例如昨晚的野猪完全不怕人，所以处方做法不会改变野猪的习惯。至于会不会就措施设冷静期，他强调行动是有迫切性，过去10年已经有36宗野猪伤人的个案，涉及47名伤者，大部分在近年发生。野猪绝育计划已经暂停，处方会继续采取捕捉和人道毁灭的方式处理。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正是考虑不派外交代表团出席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开幕礼，以抗议中国的人权做法。白宫拒绝评论。各国政府通常会派出一个高级外交官代表团参加开幕礼，但美国两党都有成员敦促总统拜登政府抵制北京冬奥。拜登政府一名官员说，美国正是考虑是不是派遣代表团，同时计划允许美国运动员参加。另外4名的消息人士就说，白宫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官员不应该参加北京冬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来自本土，其中辽宁大连有5宗，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有1宗，境外输入个案有29宗，分布在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地，没有新增的死亡和疑似个案。新增的2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内地至今98,403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2,534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4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4点，跌127点。 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496.4跌12.6，阿里巴巴157跌7.8，美团280.6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91.7跌1.4，盈富基金25.46跌3.2，恒腾网络2.06升3.7，友邦保险85.2跌1毫，比亚迪股份300.8升2蚊，港交所465升3.4，快手98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0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2，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51，跌236，港金现价报17,370，升11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8.51美元，卖出1,86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车多，咁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大江部队出，反方向去上村方向咧排到去锦田邮政局。重复多次啦，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带车多，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大江部。反方向去上村咧，龙尾就喺锦田邮政局对出。咁至于新界区啦，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跟住重头下路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利达工业中心。反方向去翻骏阳村方向咧都系车多，就系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跟住重头下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利达工业中心。反方向去骏阳村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近住惠景台那段挤塞，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道大亚街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马鞍山路恒安村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Mike 奔跑吧，快啲去街市买翻啲蒜头翻嚟啊！成个厨房一粒都冇，点做生意啊？喂，你听唔听到啊？ 诶，莫莉姐，唔好意思，啱啱听紧歌。你话咩话？去买啲豉油翻嚟系咪啊？ 唔系豉油啊，蒜头啊，师傅你话下佢啦。 阿咪噶，厨房开工戴住耳机听歌好危险噶嘛，系听就听收音机，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安全要注意，疏忽大意好易冇下次。我系咪曾比特。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摄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2-23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 可以在12月4号到10号上 www.studymainland.hk 看看。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今日咧有风骚食堂嘅，其实食嘢一样嘢咧，就我成日觉得咧，即系经济又得，即系好丰富嘅，即系使下钱，冇错啦。即系每个人嘅选择唔同啦。 最紧要你喜欢。 系啦，咁啊，网上有个男仔咧，佢就话啊，一路咧同女仔拍拖，女朋友拍拖咧，佢自己嘅口味咧就偏向食米线啊，即系嗰啲叫粉粉绵绵嗰啲多嘅。咁点知有一次咧，从阿 common friend 嘅口中得知咧，原来个女朋友一直嫌佢咧比较寒酸啊，或者系唔够爱佢啦。佢因为起码都应该去酒店食下嗰啲下午茶啊，食下啲 buffet 啊，即系嗰啲叫做先系拍拖嘅节目。 佢哋揾你打卡嘅啫，嗬？晏昼嗰啲下午茶。得个靓姐，咪几层嗰啲啊嘛！ 哇，好贵啊！ 梗系贵啦， 五嚿水起 起跳， 系啊，两个人 下午茶嘛？你讲 系啊，冇错，有个懒靓嗰个座， 系啊，嗰座嘢有四层嘅， 咁系靓嘅， 上面有啲咩 finger sandwich， 跟住咧有啲一嚿嚿嗰啲咁 嘅，系啊， 一阵食完啦。 真系，我觉得咧，如果$500，佢就云吞面， 系啊，可以好饱， 即系揽住 啲碗可以冧到山咁高。 但云吞面又要睇下乜嘢云吞面喎。所以你講緊嗰啲係咪啊？即係毛嘟嘟嗰啲嘅話，哇！你食好貴喎都。 嗰啲真係食好多碗先得。嗰啲嗰住面咧，好似 B B 手拳頭嘅啫。 係啊，一口嗰就 一口 食完㗎啦。 不過咁，如果你拍拖咧，我覺得佢個男仔都真係要花啲精神。 甚至點解咧？ 唔係諗去邊度食嘢咯。 我間唔中去下咯，呢啲 係啊係啊，即係唔使鋪鋪去嘅。咁但係你即係食得嗰啲粉面啊，多都冇意思啦。喂，我細個以前真係好好㗎。 點啊？ 我真系谂定去边度食饭噶， 即系你咁拍拖嗰阵。 系啊，嗱，我嗰时最中意去就系东急下边地下尖沙咀咧，有间嗰啲叫做日式嘅西餐厅。 我记得， 嗰啲 望到出边噶嘛。 系啊，又 好似唔知系乜嘢番茄啊嘛，系嘛？ 唔系番茄， 唔系番茄啊， 唔系番茄，番茄而家仲有， 番茄仲有， 而家 仲有个饼店添。 系啊，佢嗰间唔系番茄嚟嘅，但系啲嘢真系好食，我最中意食佢嗰个 焗。 海鮮飯，哇！一流啊，就喺地下嗰度。另外，我又係周圍去問人食嘢嘅，例如喺銅鑼灣，我記得嗰個聖坡嗰頭咧有間餐廳，當然而家冇咗啦。我 茶餐廳啊， 餐廳係啊， 加個茶字咧，貼咗啲啲， 係啊，唔係茶餐廳。如果你有時同個女朋友仔去啊，又好開心。 我贊成你咁講喎。若果你話有個美食地圖嘅，可唔可以咁講 啊？ 即係譬如可能我今日咧，我帶你去元朗，唔知啲乜，就有間 coffee shop 嗰度咧，淨係飲啲手沖咖啡。下個禮拜咧，我又帶你去咧就銅鑼灣唔知邊間茶餐廳嗰度， 咁就有心思啦， 咁就有心思啦， 粉 嶺 菜飯 魚 嗰間都正啦， 係啊。 不過而家講到拍拖食嘢咧，我記得以前有一種啊，唔好話邊間，有一種咧係我覺得幾有情調啦。個個人睇法唔同啦嚇，即係你不起勿插嚇，就係嗰啲叫做咧，淨係點蠟燭熄曬燈嗰啲咧，食嗰啲滋滋聲嗰啲咧嚇，同埋可能有時 咩叫點蠟燭滋滋聲， 即係個台有兩支有支蠟燭嘅，佢唔係光達唔開嗰啲燈嘅。 摆 个 candle light， 仲有个 房，你讲嘅 扒房 嚟嘅， 咁扒房高级咗，民歌餐厅咯，民歌餐厅， 董筷子，嗰啲啊， 你讲 嘅 咪 即系 波士顿， 系 波士顿啊， 类似嗰啲啦， 以前有一个嘉禾餐厅噶。 系咩？ 嘉禾餐廳會唔會係呢只啊？ 有噶，有 冇氣氛噶嘛？ 唔係喎，你而家你哋講嗰啲係咪真係熄燈㗎？即係我意思即係 佢要熄燈喎。 暗 我哋嗰啲係牛扒燒。 通常咧，通常個台布就紅色格仔嘅， 係啊， 紅色格仔嘅， 係啊， 有眼嗰啲鬼火咁嘅蠟燭擺喺度， 係啊， 嗰啲。又唔算好貴， 通常嗰啲夥計都係老即係阿叔阿伯 嚟嘅，做幾廿年㗎啦， 係啊， 係啦係啦， 嗰啲都要去食下，嗰啲都要帶女朋友去食嘅。係 咪滋味 kitchen 啊？ 係啦係啦， 滋味 kitchen 嗰只 類似嗰只 貴 中價咯， 嗰啲貴啊！ 如果你俾跑馬地嗰個阿咩？ 就阿米糕， 阿米糕 真 系贵啦， 米糕梗系贵啦。 但 系 我觉得， 点解你如果你有机会带佢去一次咧，那个女仔都会好开 心。系啦，阿米糕，我觉得其实你要揾一次系佢生日， 系 咪 啊？ 你专登过一个 OK 嘅， 要储钱先去到阿米糕。 系啊，系啊。听闻仲有咧，就系话有一个好嘅地方，嗰间嘢唔系好贵，但系咧就喺山顶。佢喺山顶嗰度咧， 嗰间屋啊嘛， 你知道咁样，嗰间屋又可以啦。另外仲有就係紅磚屋咧，其實最低消費會比較高嘅，同埋其實難 book 嘅，因為紅磚屋聽聞好似有一個位咧係可以望曬全景嘅。我講緊嗰間嘅話咧，我冇記錯咧，應該係一間有 pizza 食嘅嘢嚟嘅，但係佢特別係有一張台。嗰張台嘅咧就係咧五譬如我哋咁樣全部啲人咁樣向住都係靚嘅景啦。但係咧佢嗰張台嘅就係一張台咁樣，兩個位都係向住全個位都有景，就要 book 噶啦。因為我試過去嗰次嘅話，有人求婚。 哇！ 一男一女， 有冇人攞住个小提琴拉？ 冇拉小提琴，因为佢食 pizza 噶嘛。咁其实佢消费佢唔会好高啦。咁但系问题系个景好靓，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咧，你好天咧，基本上你 系 望到所有哇灯光火着东方之珠。 系即系由于秋天嘅天气， 因为 佢冻嗰时咧有嗰啲火炉喺侧边啊。你有冇去过啊？ 我而家讲紧我嗰个就冇噶，佢系室内嘅，但系个问题系个景好靓。 我知你 讲边啲，一张嘅啫，一张台系咁样嘅。 我未去过。 挺好 以前舊香港有個地方都幾好，叫翁雅山房。 嗱、那，嗰個我有去過， 而家就冇咗啦。 係啊，冇咗， 變咗住宅。 嗰、那個帶女朋友仔去咧，真係 呢啲都係拍拖性質。 翁雅山房係嗰啲嘉玲啊、謝賢啊，喺嗰度。係 啊， 點啊？今日我哋食啲乜嘢啊？咖啡唔該。 你真 係 冇解。 我心目成日拍嗰啲咁嘅粵語長片 啊！但係你如果有機會去咧，都係一件即係好開心 咯。 淺水灣嘅我又要去食下啦。淺 水灣 係啦 ，OK 啊！ 我覺得呢啲好正嘅。 係啊！ 另外屯門有一個地方都可以去嘅， 係咩？ 介紹下咩嚟㗎？ 嗰個 餐廳。 餐廳嚟， 咁屯門 食乜 嘢 㗎？ 喺 個半島嚟嘅，未我要諗翻個 屯門半島。 唔係嗰個叫咩半島？ 點樣啊？你不如諗下先啦。 係我諗下先，我諗下先。 佢撈唔到，佢個機輕咗，輕咗。 係 searching， 因為我要翻翻去三十年前嗰啲。 咁你諗下先， 而家仲有冇㗎？ 而家可能冇咯。 因為你咪同阿方去。 鬼啫！ 哦， 真係嗰啲美食 中有阿方，唔怪之佢輕機啦。係，因為太多唔出得街嘅嘢，唔講得。好，翻嚟有網上情， 你諗住喺邊啊？ Why do I seem to be caught up inside a dream all my life? It's always been my shadow and me. Over my shoulder there's always a voice somewhere saying I never should try to set my heart free. I wish that love her arms and show me what I've never known, where I could hold someone and words like right and wrong just fade away like yesterday.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The tears and sad memories. Why can't I start out new and leave that old feeling too far behind? I guess that loneliness company around these bend of road. I'm thinking that in time there will beRainbows in, but when I follow those self-delusions 网上情，在沙士病房道别。喺一个普通嘅上课日，老师教教书，突然之间煞有介事咁同成班同学讲：同学，我想表扬一位同学。琴日我见到袁建成同学推住行动不便坐轮椅嘅爸爸喺街上面散步。虽然建成有时咧就会调皮啲，其实佢都好孝顺噶。大家不停拍手，但袁建成块面就红晒啦。其实有一个残疾嘅爸爸系佢心中嘅家丑，从来都唔想人知嘅。点知老师就讲咗出嚟。建成自细备受家人嘅宠爱，好反叛，同家人嘅关系非常之差。踏入青春期之后咧，仲开始同啲曳嘅小朋友为伍，食烟啦、饮酒啦，喺学校闹事啦，系家常便饭。建成爸爸中咗风，需要长期坐轮椅，冇办法做嘢。建成认为爸爸嘅病系一个耻辱，知道自己个爸爸行唔到咯，佢就唔愿意留喺屋企，宁愿喺街上面流连，无所事事。后来投身社会之后，佢同屋企人关系仲系好差。佢曾经以为呢一生将会同屋企人形同陌路，直至2003年。2003年沙士病毒喺香港肆意横行，建成同爸爸妈妈三个人都感染咗病毒入医院。佢同爸爸嘅病情比较轻微，住喺同一间隔离嘅病房。病情严重嘅妈妈就要喺深切治疗部嗰度留医。留医嘅日子最令人惶恐嘅就系、是，有啲嘅病友明明琴日仲精精神神同你倾紧偈，今日突然之话呼吸困难、咬字不清，过咗一两日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嗰种不知死神何时降临嘅感觉，令到每一个人都非常痛苦。呢段时间令到从前同爸爸妈妈好少见面嘅建成，逼住喺病房会看望爸爸妈妈。虽然话看望都真系看同埋望，望住嘅啫，冇计倾，因为关系根本就差嘛。虽然系咁，不过可以每日证实爸爸妈妈仲健在，总算令阿建成安心一啲。佢曾经以为佢哋一家人最后可以一齐行出医院，开始过佢哋新嘅生活。因为唔知点解，佢而家好想陪爸爸散步，好想食妈妈煮嘅饭。但无情嘅死神总要喺人心存希望嘅时候横加一刀，就好似其他嘅病友一样，爸爸嘅病情忽然间恶化，医生叫阿建成做好心理准备，佢唔知点算啊，就打电话问佢老板点算啊，我应该点啊？佢个老板就教佢话，同爸爸倾多啲偈啦，你有咩感受同佢讲啦。建成就话，我平时都冇乜偈同佢倾，我唔知讲咩。佢老板就话佢，你而家唔讲，以后冇机会噶啦。但系爸爸有时一路咁样瞓觉，都唔知同佢讲乜。佢行埋望住爸爸，以前咁强壮嘅爸爸，而家只有白头发、皱纹同埋奄奄一息。于是建成攞起毛巾，慢慢帮佢爸爸抹面，佢要令佢舒服一啲。这个时候的他竟然有些庆幸自己都有病，因为那时沙士的患者都一定要隔离医治，如果他没有患病，可能根本病房都入不到，连帮爸爸抹面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在仔仔陪伴之下，爸爸终于在凌晨离开人世。建成的眼泪都未抹干，又传来妈妈病危的消息。他又去病房那里，在妈妈的耳边说，你不用担心啊，妈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了。妈妈的眼角慢慢流下一滴的眼泪，可能他想藉着这滴泪告诉他儿子听他安心了。那晚妈妈和爸爸一起走了。这么多年后，建成想回，好庆幸自己都患了病，可以在病房送爸爸妈妈最后一程，在他好曳的青年做了小小的补偿。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4跌13.6，阿里巴巴156.7跌8.1，美团280.2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1.56跌1.58，盈富基金25.42跌3.6，恒腾网络2.09系升4毫，友邦保险85.15跌1.5，港交所462.6升1蚊，比亚迪股份300.6升1.8，快手98.05跌3.15。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英镑10.514，瑞士法郎8.398，澳元5.662，加元6.172，新西兰元5.472，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6.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6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51，系跌236，港金报17,370，系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03，卖出1,865.6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艺区啦，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咧有交通意外，咁现场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松头下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松头下路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松头下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就是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松头下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彩虹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马鞍山路锦泰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柯震东首次同李心洁合作拍电影，面对影后李心洁仲要演子弟恋，佢嘅感受系。 我不认识他，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很可怕，但没有，他本人就很爱笑，我觉得心姐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整顿好之后去片场跟他对戏，我觉得双方抓一下感觉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火花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这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台话你知， 喂喂喂，你只手周围摸过好污糟噶，唔好捽眼啦、 啊。我都唔想噶，但系用咗成朝电脑，双眼好攰咯。 睇过，睇嚟咧，你系时候要换过个电脑屏幕啦。 佢啲颜色开始变得模糊，影像又有啲变质啊！ 我都想换啊，个屏幕越大越好。 唔系一定大就好噶，都要配合翻你成个工作环境。一般舒适嘅观看距离咧，就系大约35至60厘米。屏幕嘅最顶一行字样，约喺或略低于视线水平。 咁个 keyboard 又有冇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噶？如果有需要，我谂住一次过换埋啊！ 键盘就应该揀啲可以调校斜度嘅，同埋键盘表面唔反光嘅，上面嘅字体同埋符号咧都可以清楚睇到嘅。我谂你嘅 keyboard 咧就唔使换啦，不过就应该换过张凳啊。 我都觉得要、啊，要换张可以调校高度以配合使用者身形嘅座椅，仲要有椅背嘅，咁先可以承托腰部同埋背脊。座椅仲要有稳固嘅底架，最好系有5点座脚配合埋个辘。冇咁易翻侧之余，仲方便移动。 你快啲换过晒啲嘢啦，咁做起嘢上嚟咧都会安全同埋舒适啲啊嘛。仲有啊，记得20-20-20守则啊，即系每用电脑20分钟就应该少休20秒，并且远望20尺外嘅景物。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大家收听风骚食堂， 去档啦！ 欢迎唱歌， 唱歌师傅。 嗱，昌哥咧，上次咧就同我哋煲咗呢一个嘅就腊味煲仔饭啦， 咁食咗4碗啊， 都系呢一排咧，即系大家非常非常之好味嘅，亦都好当造嘅食物啦吓。当然啦，咁啊，除咗你话即系开始凉啦，或者开始冻啊咁样，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成日咧都会喺街边度食嘅。点解咧？我觉得嘅就系屋企系应该整唔到嘅。 系 咁同埋嘅就系、是、最中意嘅就系、是、哇，佢俾一碟糖生菜。 哇，呢、這个癫啊！ 又或者系嗰啲蜘蛛垫咗喺个底嗰度，我拎吸晒嗰啲味。 大估都系咩嚟噶？ 你應該估到咩啦，係嘛？即係佢再俾個嗰啲嘅富裕嗰啲醬俾你，再點一點，哇！不得之了啊！ 係食完亂粒粒， 就係呢個羊腩煲啦！耶、yeah! ！ 哇！呢啲天氣正啊，呢啲 超正。我覺得唱歌玩嘢咯，因為點解咧？我覺得羊腩煲我係好少喺屋企，但係會有人整嘅。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日嘅話，其實呢一樣嘢嘅話，係絕對係唔係話咁難，同埋係簡單嘢嚟 嘅， 係嘛？ 其實係嘅，但係只不過需要嘅時間比較長。 哦， 係 係啦， 功夫多。 系啦，你听完我讲解就准备材料充足，咁、 嗯、 就系我哋煲嘅时间拿捏得好咧，咁、嗯、就基本上问题不大嘅， 即系唔会出事。 系啦， 但系新手会唔会 OK 咧？即系如果我第一次，我真整俾我男朋友仔食哦，咁 OK 嘅 OK 嘅，因为基本上嗰啲重点我都讲出嚟。 OK，、 哦、好， 尽量可以达至7至8成嘅效果。 我先试整俾阿 Joy 食先。 好嗱，先讲嗰个就系羊腩煲嘅话，当然啦，材料嘅话就讲一定系羊腩噶啦， 一定系羊。 系啦，嗱，对于羊咧，我真系完全。是不吃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就麻麻地喜欢，因为我很怕它那阵酥味呢、嗯、其实有时就都几难搞的。嗯、好啦，但如果是羊腩煲的话呢，有时你又会见到的、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去卖那些地方写着正宗黑草羊， 是 啊，咁其实如果我哋真係要准备去整呢个菜式嘅时候嘅话，係要买係真係咪要正宗黑草羊啊定係点样，以及嘅就係羊嘅边一个部位呢， 通常呢如果我建议屋企整得唔多呢我建议买篮嘅。 买篮。 咁虽然买篮係係啦会贵返啲。但因为呢我哋个成数高啲啦，即係唔会话太多骨头啊。咁但如果佢话啊唔係喎，我鍾意食抡啲骨喎，其实呢你买佢背脊骨嗰个位或者係啦拉髀嗰个位。但背脊骨呢我哋其实简称就叫羊蝎子个位置嚟嘅。 羊蝎子。 係啦。咁、哦、呢个呢佢就个酥味会重啲㗎。咁、 哦、 所以啲人成日话食羊哇好酥喎，点样处理呢，咁下一 part 我都会讲一 讲。 嗯，明白。好啦，咁至于话即係黑草羊啊、冰鲜啊或者係啲咩嘢啊咁样，其实我哋应该系咪真係要买正宗嘅黑草羊㗎喎，会比较好食啲。 通常呢我哋用开咁多年都系用黑草羊比较稳定，同埋系嗰个时间呢系最好㗎。即係通常我哋一隻啊，我哋嗌翻嚟都成廿几斤嘅， 成只羊 系啊，我哋成只人处理啊嘛，咁、我哋中意点样分啊，点样去斩啊？通常我哋羊蹄会留翻啊，我哋攞嚟炖汤啊，炖嗰啲熟地啊，又系好补嘅呢啲。 哇，听你咁样讲嘅啫，羊其实系咪好补啊？羊 系啊，其实因为点解咧？我哋连埋药材一齐落去啊，咁咧好适合我哋冬天啲人好怕冻啊，哇，食完就会庆合，即系因为佢有药材，同埋羊嗰个功效，咁啊令到个人咧个体温上升， 哇，会唔会好壮噶？ 啊，呢个直情咧好犀利啊，燥添啊， 系咪啊？咁女人咧，女人会点样食完之后就会特别丰收咯，系咪？ 系啊， 哇，咁啊正啦，好啦，咁既然系讲翻嘅话，我哋讲到嘅就要买就系买羊腩啦。咁如果系嘅话，我哋买咗翻嚟嘅时候嘅话，咁跟住我哋就系仲要有啲乜嘢嘅材料系可以就系整埋落去个羊腩煲嗰度，要麻烦啊，昌哥同我哋讲讲啦，抄低咯，要吓，包括啊，羊腩买几多斤？ 羊腩咧，我就建议3斤啦，因为屋企唔使煲太多，未必有咁大个煲。 三斤系大约系4个人到。 差不多，差不多啦。 四人份， 你煲得嚟收，咁當然啦。好似我咁貪心嗰啲，其實我一個人都食2斤嘅。 哇，唔怪得咁肥啦。 唔好講你， 唔好講。 一般家庭 ，OK， 係啦，羊腩3斤， 係啦。 好，仲有啲乜嘢其他 嘅？咁啊，馬蹄4兩啦，冬菇4兩啦，冬筍3兩啦，薑3兩啦，當歸6錢，陳皮3錢，八角1錢，草果1錢，玫瑰露酒6錢，竹蔗2條。 有啲好奇怪嘅嘢出現咗嘅，包括嘅就係有當歸啦，同埋竹蔗啦，我冇諗過你要擺落羊腩。 擺當歸喎？ 點啊？唔知道人又要擺啲咁嘅嘢喺度嘅？ 其實有㗎，這個咧我已經係比較簡化，但係佢令到嗰件事咧會做出嚟個效果會好嘅。正常我哋都會有北芪同黨參嘅。 哇！唔怪得咁補啦， 係咯，補㗎其實 肯定壯㗎。 但係咧，我覺得如果屋企去做呢件事咧，咁其實你話北芪同黨參咧，咁如果真係想知啊，北芪基本上我哋落3片到，咁黨參咧就4條到，係啦。 好， 所以點解話羊腩煲咁補暖啊？佢有中藥成分就係咁樣。一齊做嗰件事， 明白。 頭先我哋講咗有好多嗰啲配料啦，同埋要加幾多啲嘢落去啦。好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嘅就係話，其實當歸之外嘅話咧，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有呢個玫瑰露酒啦。玫瑰露酒其實都會唔會係另外一樣嘢，大家都要知多少少。譬如可能我見到有啲人屋企咧就話可能會有米酒啊， 係米酒都可以， 都可以嘅， 黃酒得 唔 得？ 黃酒我就唔太建議啦。 哦， 黃酒有個味口同米酒同玫瑰露就未必咁夾， 係。明白 啦。 好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嘅话，我哋又睇下咯，即系究竟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准备呢个羊腩煲咧？昌哥嚟咯。 另外一 part 咧，我哋食材讲咗啦，咁、 嗯、 我哋先讲点样处理啦。 咁、 其实咧，有啲新鲜嘅羊腩咧，你去买嘅时候，正常可以叫佢帮你弹一弹啊，可能羊身上都仲会有啲毛啊喺度， 少少 比较难处理啲嘅。咁、如果我哋翻咗嚟啦，我哋就斩件，咁、大约咧斩2隻手指嘅阔度，因为佢一拖水会收嘅，跟住后屘咧就系2隻手指嘅长度咁样啦，骨牌型啦，我哋叫，跟住咧我哋要拖一拖水先，咁、拖水嘅时候咧我就落米酒啦， 哦， 系啦，但系唔系呢一次拖水，咁、我拖咗捞起，咁我哋要烧白嗰只镬，即系我哋烧热只镬，就唔落油唔剩，落啲羊腩落去铲， 干煎佢， 翻到佢香嘅，因为腩位咧正常都唔使。 太多工序，唔會話挑翻嗰條須嗰條根啊。咁啊，羊腩啊最穩陣最方便啊。咁我哋鏟到佢香，好似有啲煙燻嘅味道嘅時候咧，我哋就落水再煮，再滾一滾佢。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落啲米酒啦。 即係我當係第二次嘅拖水啦，係咪？即係第一次嘅拖水就係咁熱，係啦，就滾咗佢。 咁呢個大約滾兩個零字到啦，跟住後屘咧，我哋撇泡攞翻出嚟，其實我哋可以浸凍水備用。咁呢個第一 part 已經完成咗㗎啦。 撇泡嘅意思嘅就係即係我係滾嗰兩分鐘嗰陣時候。 唔係，其實佢因為佢有啲污糟嘢會出翻嚟㗎嘛。 係 啦，咁我哋倒翻起佢，基本上我哋浸住凍水先啦，因為我哋要即刻煲，我哋仲揾其他食材。 明白。 咁我哋擺埋一邊先。咁呢度其實已經完成咗最重要嗰個主食材啦。跟住咧就係講緊我哋嗰啲咧，譬如竹蔗啊嗰啲咧，我哋就建議先落個底達喺個煲度先。咁當然咧，煲呢個咧要比較高身啲嘅。 煲，使瓦煲定普通？ 瓦煲咧，嗰只 size 我谂你要用到去12号煲，即系都真系比较大， 够深嗰啲 啦。系啦，一定要够深，因为我哋咧所有炆炖扣嘢咧要收水。如果我哋水分唔够咧，到时一收咗咧做出嚟嘅效果，我哋如果一加水咧就 淡， 好差噶，做出嚟嘅效果就会好差。咁我建议可能你可以用煲啦 ，OK 煲汤啲煲啦。 系啦，头先你又讲到话用竹蔗嚟去就煎喺个底度啦。 系啦， 系啦，咁其实竹蔗有 底达先， 竹底达嘅意思系，哦，即系其实你用一个好似嗰啲 底达，佢有啲竹穿到一个窿咧，就系俾你煲嘢防止你煲窿， 即系嗰啲山货店嗰啲， 知道， 又或者 摆咗落个底先， 收放片 OK 嘅，咁佢呢个有机会黐底，因为我哋要收水啦，咁我哋啲竹蔗啊，我哋又摆晒底先，摆 马蹄啊， 系啦，咁啊马蹄咧同冬菇同姜咧，我就唔摆住嘅，因为我哋咧呢个食得噶嘛，我哋底嗰层摆啲唔会再。需要再食啊！即系例如就系陈皮啊、当归啊、 竹蔗啊， 系啦，竹蔗嗰啲我哋炒过啊，摆晒底先啦，跟住再摆多一层底达，咁嗰啲羊肉咧就可以摆落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系讲紧调味料啦。咁我哋要落水落去煲啦。咁我哋先落水咧，我就建议落完之后过面多一折半嘅手指嘅水分。 系 咁而调味料咧。就係有柱侯醬啦，二兩，咁啊雞粉六錢，蠔油一兩，南乳四兩，腐乳四兩嘅。 哇！已經好多嘢， 係啊， 有啲醬類嘅嘢嚟嘅。係 啊，因為食羊腩煲咧個醬味一定要夠，個風味先會出嚟嘅。 係。 咁你哋見到咦？點解冇糖啊？咦？就算好似冰糖都冇喎。 有竹蔗嘛？ 咁係啦，就因為我有竹蔗， 有竹蔗嘛， 睇個功效， 嗰個甜味嘛。 係啦，所以我就唔落， 唔好再擺咁多糖啦。 咁就好啦，我哋加晒啲调味料，我哋先滚起佢先。咁我哋啱啱剩返嗰四样食材，马蹄、冬菇、冬笋同姜。咁其实姜呢有啲人就唔食嘅，有啲人就好鍾意食嘅。 我食㗎，好食。 係啦，我都好鍾意食嘅，但我自己平时呢鍾意炸咗佢先。咁煲嘅时间就冇咁长，但屋企呢就冇咁搞咁多啦。咁基本上呢姜呢我哋就斩返一件件大件少少呢我哋会食啦，但又唔好话太过厚啦。跟住呢我哋一层羊嘅，咁我就習慣性咧上面摆多层竹底蛋，咁啊煲呢啲嘢啦。咁点解我要分开煲咧？姜咧可以一早摆咗落去先。 系 咁咧，因为咧冬菇基本上煲四个字 OK 噶啦。马蹄咧通常我摆落去由半个钟到。咁因为佢煲得耐咧啲会烂。咁啊冬菇煲太耐咧佢会入味入得好劲嘅。咁啊笋咧笋啊讲漏咗笋处理都 OK 麻烦嘅。咁啊翻嚟拖一拖水俾啲白醋拖一拖佢。 白醋 系啦白醋，因为佢里边咧有浸味嘅。 啲涩味啊 系啦有浸涩涩地喇喇地嘅味口，咁我哋要咁样处理咗佢。 用白醋就拖一拖佢。 系啦咁啊 笋冇咗嗰阵味。 系啦笋我都系煲半个钟啦。咁有啲人话唔知半个钟。得定唔得？咁基本上咧，我哋可以自己摆落口试下啦。佢首先咧，佢有冇入到色？跟住食落去有冇味？咁其实因应个人自己中意嗰个口感咧，去衡量佢究竟我哋攞翻出嚟啊，定系一次过一齐去煲啊？ 都啱，因为有啲人中意食爽啲嘅，系咪？系啦。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使或者差唔多一齐去熟或者系入味嗰啲嘅咧，就摆埋一齐。 系啦，系啦，系啦。 明白。 咁煲嗰个技巧咧，我哋先大火滚起，大约 起 10至15分钟先。因为呢个过程我哋就系叫炆嘢最重要嘅第一步，收水。 收水 系啦，一定要你见到佢。 收水的情况，我想15分钟差不多了。咁、佢收水嗰啲嘢咧，先会浓缩嘅，炆出嚟嗰啲嘢先会起胶。咁、如果我哋个火力唔够咧，煲出嚟就会好似好稀好稀咁。咁、我哋收咗水之后咧，我哋就调文武火啦。咁、中细火先，咁、尽量唔好滚得太过犀利，因为佢水分挥发得太过快咧，我哋就做唔到个效果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摆姜落去啦。咁、大约咧成个过程咧，你预一个钟。松啲， 哇，好耐啊！ 系啊， 即系 我真系细火，即系佢就炆炆到佢哋啲嘢全部都有淋又入味。 炆炆个羊最惨咧系个恩皮，恩、皮羊咧就难搞啲、所以我哋用嘅时间就会长啲、但系基本上咧，如果你话我哋炆腩位咧，差唔多噶啦，都系呢啲时间。咁、我哋先大火，系啦、一个钟你可以望一望啦，视乎翻自己个人嘅口感啦。咁、有时有啲人话：喂，我个肉够淋咯，但系个皮好硬，点算啊？咁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开到最细火吸盖、慢慢剥多佢半个钟，咁佢个皮就会软化。咁、有啲话唔想嘥咁多煤气啊，咁啊， 唔想嘥你有想食。 咁我哋通常攞去蒸， 蒸 系蒸。 哦，成成煲再攞去蒸。 系啦，攞去蒸。 咁、 因为啲人唔想煲啊嘛，佢惊哇，我又要加水、师傅，你如果再煲唔够水咯、即系你唯一抢救方法咧，就系攞啲肉。擺喺啲飯餸碟嗰度、即係嗰啲碟啊，包冇紙，淨係蒸夠肉、令到個皮軟化。但係你咁樣做咧，唔會令到啲肉質會散嘅、就係咁啦， 即 係 救命嘅呢招。 係啦， 係好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呢一個羊腩煲嘅話，咁就非常之正啦。咁其實如果佢成日都食枝竹羊腩煲，咁啊枝竹有幾時擺落去嘅咧？ 枝竹同埋糖生菜啊， 枝竹咧，我哋都係其實四個字入曬味噶啦。咁枝竹咧，我可以分享一下少少嘅技巧啦。 好， 咁咧通常。我哋枝竹咧，正常浸完水咁样剪完啊，跟住就会攞去用、攞去煮、攞去炆。咁、呢个情况嘅枝竹咧，就比较容易散同埋碎嘅。 系啊，我就唔中意佢碎深深啊。 系啦，如果你想真系食得好啲嘅效果咧，我建议咧你轻轻蒸一蒸腊软身，或者浸一浸水软咗身先。咁、我哋一样啦，剪到好似手指嘅长度，但系要印干水。如果你浸水，咁、我哋要轻轻攞去炸。你炸完咧，佢會起一點點白珠，其實好方便、好快嘅。我哋燒油都係講緊幾分鐘嘅啫。 係， 跟住咧，你炸完之後咧，浸翻水嗰啲咧，你點煲都唔會爛，同埋食落去好黏韌嘅口感咧，好彈嘅。呢個就係嗰個枝竹，我哋點樣令到個口感再增加嗰個層次。 但 係 如果攞去炸，阿媽又鬧嘅喎，嘥油啊！ 系啊，其实都会噶，咁啊当然啦，但系你唔炸咧就做唔到嗰个口感嘅， 就会烂咯，同埋 系啦， 系咪、 就会比较容易烂啲嘅真系、 好啦，咁其实如果系乜嘢时候嘅话，就会将嗰啲枝竹摆埋喺里面嘅话，佢先可以 都系 索到啲味， 四个字嘅啫， 四个字到 系啦，四个字就够晒入味。 即系你喺度炆紧你嘅羊腩煲嘅时候嘅话，剩翻大约系譬如四个字嘅话咧，你就嗰个时候先至将枝竹摆落去啦，系咪？ 系啦，系啦， 系啦，糖生菜就系当然系食嘅时候，先至喺度煲住佢、滚住佢嘅话咧。就哇，再摆落去咁样。 系啦，系啦。 哇！ 呢个菜可以喺台上面兴住佢，好似打边炉咁， 必须嘅，系啦， 必须添啊！ 滚住食咁先过瘾嘅，跟住又要加翻啲菜啊咁样。 系啊， 但系如果你基本上食完个羊腩，你煲得够咧，你到时其实加翻啲水去当烚下菜啊，再加翻啲料都冇问题嘅， 非常好， 因为个羊已经入咗个味噶啦。 系啊， 明啊，哇，好开心啊！ 好，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快啲去飞身去买个黑草羊先，整翻个只羊腩煲啊！多谢昌哥， 多谢昌哥。 今日咧 ，Maggie 想有只歌曲送俾妈妈嘅，就系呢只《妈妈 I Love You》，亦都多谢所有妈妈煲咁多好食嘅嘢我哋食噶。时间去到11:27，有呢一首歌曲《妈妈 I Love You》。 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我会抹去你的眼泪，哪怕变化岁月里，北风只管呼呼吹，我也会抱你吻你身心里。愿乖乖早点去睡，既已掉进世间里，去看去听，你必会累。世界会要你面对许多纷扰的火 别孤单空心碎。世界醉了你不醉，有了智慧再加敏锐，你要往远远路去，不管艰辛只管醉，我也会暗暗祝福一千句。 11:29翻听完新闻财经消息翻嚟，我哋会有爱好系列。 今日我哋会有卡通片， 哎、卡通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王伟伦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未来北部都会区可能会有三间大型医院，每间超过2000张病床。当局已经预留土地，在未来北环线古洞站附近兴建其中一间新医院。王伟伦又说，区内多个项目会分阶段有序完成，未来十年将会有大约20万个单位入伙。至于罗湖站和上水站之间，暂定是兴建的罗湖南站将会有住宅发展。渔护署昨晚在南区深湾道以麻醉枪捕获七只野猪，并注射药物人道毁灭。香港野猪关注组批评渔护署人员以面包诱杀野猪是卑鄙。渔护署助理署长陈坚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讲法是混淆视听，强调署方不是喂饲野猪，而是捕捉一些目标野猪。他说很多地方都会以猎杀方式处理野猪，形容署方麻醉野猪之后用药物人道毁灭是非常人道。陈坚峰说，这些野猪长期习惯被人喂饲，例如昨晚的野猪完全不怕人，所以处方做法不会改变野猪的习惯。至于会不会就措施设冷静期，他强调行动是有迫切性。过去十年已经有36宗野猪伤人个案，涉及47名伤者，大部分在近年发生。野猪绝育计划已经暂停，处方会继续捕捉同埋会继续采取捕捉同埋人道毁灭的方式处理。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过去一段的时间市民努力做好防疫抗疫工作，希望未来继续坚持，让本港可以尽快同内地通关。薛永恒在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说，这个是特区政府和内地专家讨论的重要方向，当局会全力以赴做好技术配套，期望以相关技术方案配合防疫抗疫需要，早日达至通关。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回应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再次发表所谓年度报告，就香港事务大放厥词，无端诋毁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肆意攻击香港国安法和特区完善选举制度，无理质疑香港司法独立，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批评报告满纸谎话，严重践踏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注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发言人话：香港国安法同完善选举制度，堵塞法律漏洞，扫除香港发展嘅障碍，推动香港迎嚟由乱转治嘅新局面。发言人强调，正系有国安法拨乱反正，香港先至得以恢复社会秩序，彰显法治原则，重回发展正轨，包括美在港企业在内国际的外国的投资者才可以迎来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敦促美国会个别机构和政客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徒劳之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和三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7点，跌343点，总成交金额60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2跌12.6，阿里巴巴157元跌7.8，美团283元跌9.6，恒生中国企业91.62跌1.52，盈富基金25.44跌3.4，恒腾网络2.08升3.9，友邦保险85.1跌2毫，比亚迪股份304.2升5.4，港交所464.2升2.6，百度集团156元跌13.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4.0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2，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6点，跌271点。港金报17,340元，升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4.4美元，卖出1,86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跟进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咁而家现场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去元朗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大江部队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大江部队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环的鸭巴甸街去威灵顿街方向挤塞，车龙去到坚道对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彩虹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马鞍山路锦泰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风湿学学会义务师傅苏浩医生： 风湿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咁好多病友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啲自身免疫系統亂咗，咁或者過分活躍， 咁咧就會導致咧個免疫系統咧就會攻擊自己身體啲器官。咁而我哋暫時咧有啲證據都顯示咧喺新冠肺炎呢個層面上咧，其實我哋個病有個感染嘅風險係增加咗嘅。另外咧就係感染咗之後出嚟嗰個後果咧，都係有機會係會比平常人會差啲嘅。另外一點就係我哋好多時我哋啲病友咧都會有啲叫共病嘅，啊，即係意思咧就有啲叫併發症，即係一齊出現嘅病。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嘅病友，可能都好多時咧佢都會有啲高血壓啊，或者例如肥胖啊，咁總括呢一三點嘅因素咧，所以我覺得我哋啲病友其實係真係屬於一啲所謂叫做高危的群組。我們平衡的好處和不好處之後，都是建議我們所有的病友，如果在病情是穩定的情況下，應該及早接受疫苗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Steven， 你咁大胆喺我节目爆阿姐啲秘密， 我谂我讲出嚟都唔会信咯。佢从来都唔做 facial， 真系噶？ 而家真系会查翻啲嘢嘅，间唔中敷下 mask 咁样咯。因为每次化妆之前，佢都会问我：我啲皮肤有冇好到啊？我话点解咁问？我琴晚有搽 cream 啊，有敷 mask。 究竟呢位星星级化妆师 Steven Lau 刘德伟，仲有啲咩化妆秘技教我哋听众？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终身美丽》洪绮俊。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林。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喺简单嘅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经好足够啦。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星期四吓，咁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61%，嚟到我哋呢个环节， 爱好系列。 承蒙大家的錯愛啊，咁我哋嘅愛好系列咧受到大家的歡迎啊！上個禮拜咧，我哋就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啲我哋自己喜歡嘅一啲卡通片嘅主題曲又好，或者係來自嘅就係、是、不論係電影啦、電視劇嘅一啲卡通啦，咁其實咧都受到大家嘅一啲熱烈嘅歡迎嘅。咁、所以咧喺今個禮拜嘅話咧，我哋繼續啊嚇、都希望可以開放我哋嘅平台，等大家可以喺嗰度咧就係投選你哋自己心目中喜歡嘅卡通片嘅主題曲。 上次咧，虽然咧叫一个钟啦，但系好多好多咧都未播嘅， 系啊， 冇错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喺网上好多人提咗啲歌名啦。咁因为我哋都会补充翻一啲我哋都会今个礼拜提出嚟嘅歌嘅， 系冇错。咁首先我哋自己都有每人都有， 系啊， 冇 错， 有 一首啊， 拣一首啦， 系啦，讲到咧第一首就系呢一首啦，陈慧琳唱咗嘅版本，一到佢唱你就知只歌叫咩噶啦，原对对。原嘟嘟嘅就系叫做叮当 啊！我哋一嚟嘅就喺我哋嘅听众嘅投选当中， 冇错冇错。 好， 一齐叮当， 攞支笔出嚟先。 叮当即系哆啦 A 梦嘅个名字。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侣的舞，云外看琴谱，咦，是竹蜻蜓啊！多喜爱，谁都知我真喜爱。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 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时光机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八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随意门啊。 一个非常之经典嘅卡通片吓，呢、這个主题曲就系叮当啦，即系叫哆啦 A 梦，陈慧琳唱出嘅。 我嗰个年代嗰系叮当嘅， 我都系， 即系之后咯，佢改咗叫做哆啦 A 梦嘅话，就我麻麻地中意。 我都系 隔咗重山， 我中意到咧，甚至乎咧，佢嗰啲漫画我都买埋噶， 我 系有噶。 仲有咧，其实咧， 忍者不二雄啊嘛， 你记唔记得咧？其实佢嘅唔单止系哆啦 A 梦同埋叮当改咗啦，连啲人都改咗名噶。 系啊， 系啊， 小虎啊嘛， 系啊， 系啊， 沙华仔啊， 系啊，唔舒服噶，我 奇怪 我 最 初唔记得佢哋啲名噶。 系啊， 我最早最早接触叮当咧，就系睇儿童乐园。 系，冇错。 最后嗰啲品我最中意，但系嗰阵时又冇得买叮当，即系冇得买啲公仔书，即系屋企好严。我唯有咧， 你屋企真系几严， 系啊，我都睇啲公仔书， 因为我 听 你呢 个 讲法 已 几次咯，话唔俾你养宠物啦，唔 俾得落街啊， 咩都唔俾 啊， 系啊， 惊你学坏嘛， 系 啊，结 果都学坏系 咯，系啊，就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咩都唔俾咯，所以佢就话佢放肆， 佢而家去尽佢， 我反驳 系 嘛， 冇错， 所以 咁样噶， 唯有系去。非法嗰阵时有得睇啦，所以咧、一个月我就 系非法好多书睇。 系啊，我 非法你又可以睇呢啲噶，我非法我就系睇牛仔噶，同埋十三点噶。 平喺度嘛， 冇啊，叮当冇啊，贵啊嘛。 儿童乐园啊，佢儿童乐园最后嗰几 你我你我你唔系我以为你讲紧系成本都系嗰种漫画、漫画嗰阵时候，我哋只不过系睇呢啲嘅啫嘛，牛仔啊嘛。 我妈又闹我啦，啲头发都未长又去剪头发，佢唔系我。 你就系睇佢最后尾嗰页。 就系嗰阵，就系嗰时剪得太多，所以佢头发唔少啦。 系啊。 唔晓生唔晓长 ，OK。嗱，其实你又讲紧即系叮当咧，里面总会有一啲咧，佢自己啲法宝你会好中意嘅。如果要你拣一个，你会拣乜嘢？ 诚实豆 沙包，你唔使啦，你成日都食噶啦，我都系咁话。 最憎 系啊，请晒你食啊，你中意食诚实豆沙包系嘛？ 我笑啫，我中意嗰个天，个摆喺个帽上面，竹蜻蜓系竹蜻蜓，可以周围飞嘅。 我都觉得系。 佢点解会谂到嘅？嗬， 哇，佢 真 系 犀利， 海阔天空， 系啊， 创意无限。 我最中意嘅系随意门， 都系。 我觉得好正啊！如果随意门咁，我哋已经可以去旅行啦。 系 一开嗰道门就可以去咗第二度啦， 冇错， 超越时空啦。 佢真系点解可以谂到咁多咁得意嘅嘢咧？嗬，即系满足 晒 小朋友所有嘅愿望。 你咧，如果你拣一个佢嘅 如果 你 咁 样讲， 我都系随意门， 啊、 因为你中意点就点啊，去咗第二个世界，几好、啊。 啲名字都安得好啦，竹蜻蜓、随意门、 随意门， 系嘛，好多嘢。 其实三样嘢我都想要， 跟住就有啲嘢拎出嚟噶啦。其实我哋应该要叮当。你要有呢一隻嘢，你先有嗰啲 嘢 幫 手， 係咪？ 同埋叮當真係太可愛啦，嗬！ 仲食豆沙包， 係佢永遠都係啊，先啦，幫你啦咁樣。 係啊，係啊，嗰啲佢身邊嗰啲朋友啊，你中唔中意啊？ 中意， 係咪？ 成日逼人聽佢唱歌嘛，紀安，係啊，佢叫紀安之前叫咩噶？叫小半啊，定唔知咩？佢啲名改 之后改咗，之后改咗，好似系叫小半定系啲乜嘢？ 小虎 之前系叫纪安噶嘛？ 纪安系我哋嗰个 generation。 系啊，唱歌又难听，我觉得好似我， 仲要逼人听啊嘛。 冇错， 冇错， 我好开心，好多回忆翻晒。 系啊，正，超正，超正。 但系我唔中意到最后尾就唔系解释嘅，记唔记得啊？有讲到就 系 话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要解释原来嘅就系阿大雄咧，系有一啲唔知咩精神分裂啊，定系点样？所以 嘅嘢係佢諗出嚟嘅。我唔，你唔好俾呢一個 將咁多年 破 壞曬，破壞曬我哋咁多年嘅感情。 係啊，嚇，好毀滅啊！ 即 係嗰下感覺， 你將佢哋變老人家有冇睇？佢哋永遠就係細路仔， 應該永遠唔老噶嘛。 係啊， 好啦，講到呢個又永遠唔會老，佢叫飄零二。 哇！爺爺。我喜欢他的屋啊，我喜欢他的房啊，记不记得是用什么做的，他的张床稻草。 你听你音乐 是啊，好犀利啊， 挺好 玩，去了瑞士那些少女峰下面住那些这样，好多羊啦、啊。来啦，我们一起。有有有你哭，有你哭的有你哭，有有有你哭的有你哭的哟。迷途迷途苦依家，未得归家只小孤雁，夜晚吓怕小燕，小燕和好的小燕，燕燕燕燕，望着天天边，再同情小小孤雁，彷徨依依，迷途燕，孤单小孤雁。 另一首咧，非常之經典，一聽咧嗰啲感覺翻翻曬嚟啦！喺個草原上面咧，你小妹妹跑啊跑啊跑啊， 海迪叫咩名啊？唔係啊，小妹飄零燕就叫做海迪啦，佢就有個朋友噶嘛， 我 坐輪椅噶嘛，嚇你冇睇噶又係？ 有睇過但真係唔記得 是啊， 我哋嗰啲 狗噶嘛， 系 你哋系唔记啲嘢定系咩咧？ 唔记得 系咪啊？咁佢哋 有只狗嘅系嘛？ 有只狗，有个爷爷噶嘛？ 呢个就记得。 佢系住喺咁嘅 草原上面，好靓 嘅嘛。 同埋我中意第一代嗰啲卡通片嘅，即系简单啲，唔系立体嗰啲咧。我中意嗰啲 有立体嘅卡通。 你哋咩卡通？呢啲 系 啲 日本，日本 即系嗰啲女仔啲身材会突出嚟嗰啲。你中意睇嗰啲？ 嗰啲咩卡通嚟啊？ 你应该明啊，你好多应该记。 爱美神啊嘛， 嗰套叫。系啊，好犀利啊！嗰度个飞弹真系劲，都唔明白点解飞弹又喺个 飞出嚟咁啊！会唔系嗰度收得多啲啊？可以， 爸爸应该好中意睇啊！ 你唔好整污糟啲卡通片啦，好唔好啊？ 讲呢啲嘢好难再继续落去嘅， 点会啊？ 整污糟啲卡通，咦？ 好啊，咁啊，飘零燕之外嘅话，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好经典噶啦。其实嗰阵时候咧，除咗话 TVB 吓，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卡通片咧，可以咧就系造就。我哋嘅童年点样大个之外嘅话咧，丽的都唔少噶， 冇错， 系咪？依家落嚟呢一个嘅话，我真系好中意。新有为叔叔， 一又争辩驳最流利， 又唔识唱啊！ 我识唱 啊！一又争，真是啊，真聪明，仲咧真够识。 最流利。 呢一段咧真係好記得我，好記得啊！同埋頭先我一路聽佢唱咧，望住馬老師好投入啊！佢話咧咩又懵又蠢又遲鈍咧， 係啊，好正啊， 好得意啊！嗰段歌詞真係 冇錯， 動口唔動手，我覺得咧真係幾有意思。 揾得少少資料咧，有關於嘅就係一休爭啦，其實叫《機靈小和尚》嘅。咁其實咧係幾時播出嘅咧？就喺1980年啊，喺呢個麗的電視嗰度播出嘅。曾經何時咧就去到呢一個嘅係1994年嘅時候嘅話咧，就87年嘅時候咧，其實亞視總部嗰度大火，係燒毀咗原先我哋睇嘅嗰個粵語配音版本嘅。 哎呀， 之後就要再配翻曬咯，係咪好在好唔開心啊？我知道 好唔開心啊！ 係啊，咁樣喺2009年嘅話咧，就有一個重新配過嘅一個粵語嘅版本嘅嘛。不過咧，而家你睇嗰個咧已經係新嘅啦。 哦，其實咧講翻咧以前啲卡通片咧陪伴住我好多人成長啦。亦都要講翻嗰陣時咧，小朋友啊，即係嗰陣時讀書嘅小朋友咧，係多啲時間嘅，即係晏晝仲會早啲翻屋企，仲可以有四點零鐘。 我哋唔使補習啊，咩 冇補習， 我哋有訓訓練班啊嘛，興趣班啊嗰啲，冇乜多嘢。 最緊要我哋上晝班， 嗰陣時細路仔冇手機， 係啊， 佢翻屋企就喺度打機打機，仲可即係嗰時電視就係我哋嘅娛樂。 係啊，小學而家都翻全日啦，幾辛苦啊！ 翻到四五點鐘。 係啊，我記得我一點鐘就翻到屋企食下午飯。 哇，真係好早喎，一點鐘。 一點鐘啊，12點出放學， 跟住唔使翻嘅啦嘛， 唔使翻㗎啦，食飯食完飯會做。 係啊， 上晝班咯，幾開心啊！ 但係嗰時就係屬於自己嘅時間啦，喺屋企嗰度，係咪？又唔會話即係獨留兒童在家又會有事嘅，不 是 成日都兒童在家啦，自己係咪？ 最開心嗰個時間。 除咗八八八八一有爭之外，仲有呢個細路仔叫星仔啊！ 哇，又係麗的啊，好嘢呢個 星仔走天涯。 之後有好多呢啲咁嘅系列嘅，係咪先？成日都係揾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喺邊啊？一部嚟爱咩艾斯爱丽丝咁样地方，好多呢啲歌。 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风雪落下，能够见到他，可以日日见到佢面，如何？ 虽然呢个剧集里面的内容呢就真的不太记得了，但这些歌呢就真的仍然在脑海里面，一听就会记得翻。 没错， 星仔走天涯的主题曲袁丽常唱出的。 我想问呢，你们恨不恨有一个卡通的不合的？ 有，嗰时有啊，我有飘零燕不合噶，硬噶不合牌。 系啊，你咪两边？ 我冇两边，两边嗰啲好厚啊，太厚我唔中意。 你系有一个不合噶？ 你 个你 系 解 冇 啦，我冇噶，我好恨咯，我应该好恨嘅。最恨咧就有个圆不跑内置一个不合。 你个咁易有噶，系有钱女先。 阿马小强讲到咧，你个童年咧好似好悲凉咁样，嗬，咩都唔做得，所以咩又得唔到，嗬，系咪先？ 净系得到肥仔。 你唔想得到嘅，往往就系你会得到。 我 啦，嗱，咁啊真系好多未播，我哋而家睇下十二点后咧。就再播翻一啲，我哋自己再如果有時間又播一下一啲大家， 要啊、 好唔好？即係撈下侵下， 唔好令你失望係嘛？係 啦，因為好多人咧網上都提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嘅， 你仍然可以繼續留言㗎， 冇錯。 就仲有邊啲你覺得嘅就有冇搞錯？窗外為止咁都唔播， 實有㗎，係啊。 好，快到中午十二點鐘，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0%，聽緊風騷浮人，我哋先聽12點新聞同埋財經消息啦。 点安排，同埋几时需要戴翻口罩？暂时未见大会有详细嘅交代。天气方面，一股微弱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北风增强，显著转凉。下星期二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6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0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6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2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6跌12.4，阿里巴巴156.7跌8.1，美团283.2跌9.4，恒生中国企业91.66跌1.48，盈富基金25.44跌3.4，恒腾网络2.14，友邦保险85蚊跌3毫，比亚迪股份303.8升5蚊，港交所463.8升2.2，百度集团156.3跌。13.4，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512，瑞士法郎8.401，澳元5.665，加元6.174，新西兰元5.476，欧元8.829。每百日元对港元6.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55。日经平均指数报19,452点，跌235点。港金现价报17,340蚊，系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5.55美元，卖出1,86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波地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波地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东边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荷里活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想开咪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哋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哋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需要令你更加认识中大合唱团。 出版乐谱的目的都是为了令到更加多人可以接触到和认识到广东话合唱的作品。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浸会大学张静彤，讲下佢哋点样夺得2021年大专杯女子足球冠军，仲要多谢佢哋嘅神队友。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翻嚟风骚化面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59%，我哋又继续啦。 爱好系列， 今日爱好系列咧，就好多朋友咧提咗好多卡通歌曲啦。咁啊，而家呢半小时咧，咁我哋由自己提一两三首啦。咁 冇错，头先咧好开心啊！我哋嘅卡通姐姐佢就话：哇，听你哋今日嗰啲嘢咧，勾起我以前好多 好多回忆 啊！ 读书嗰阵时 啊，冇错。头先你讲话《星星走天涯》，我就比较少睇嘅。咁我一路都喺度闹嘅就系嗰叫做《万里寻亲记》， 系 我 系 成 次 嘅，不然我 系 因为我系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个咁样嘅地方，因为佢阿妈去咗布宜诺斯艾利斯。佢要去揾佢嘅，就系、是、万里寻亲记啊，都系嗰啲妈妈妈妈，你唔好跑低我 嘛，你喺边度啊？嗰啲咁样啊，卡通片里边咧好多咧经典嘅人物嘅，咁我带嚟呢个咧就是电影，不过亦都系真人版，亦都系卡通版嘅。嗱，卡通歌咧同其他歌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就系、是、你一听嗰只歌咧，你会觉得佢用另一种嘅唱腔嘅，你会令你谂翻啲戏里边。嗰、那個唱嘅人唔係一個人，可能一隻動物，或者一隻鹿仔，或者一個茶壺。咁、如果你記得呢套戲，係啊，Beauty and the Beast 啊，你記唔記得裏邊？ 肥有藝 嗰隻另外一隻啦，Beauty and the Beast 裏邊咧，你記唔記得咧？唔係咁，嗰個王子變咗個怪獸啦。而佢嗰啲屋企人咧，或者佢啲隨從啊、婢女啊，就變咗好多唔同嘅。工具啊，可能系一个油灯啊，或者一个茶壶啊，茶壶妈妈都系茶壶仔仔。如果你有睇咗，你知我讲边 个？唔记得系嘛 ？Beauty and the Beast 里边嘅呢一首主题曲好好听，我仲记得咧系个茶壶妈妈喺度唱嘅。到后来戏嘅结局咧，佢哋会变翻一个真人嘅，因为嗰个法术已经解除咗啦、就系呢一首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 As old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 ever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As old as time, tune as old as song, bittersweet and strange, finding you can change, learning you were wrong. Certain as the sun, rising in the east, tale as old as time.Song as old as rhyme, Beauty and the Beast. Tale as old as time, Song as old as rhyme, Beauty and the Beast. 其实如果你讲到卡通片呢，我细个呢唔係淨係沉醉喺嗰啲咩星仔啊、飘零燕嘅，其实我睇好多嗰啲 Popeye 啊、Warner Brothers 嗰啲嘅， 都短噶嘛 ，Popeye 系咪？ 佢仲惨啊！有钱仔真系麻烦。 系啊，我都系有钱女。 电视播啫嘛，关咩有关咩有钱仔事？都系电视播啫嘛。 卡士唔同嘅，即系我 点解啊？唔系啊 ，Popeye 唔使钱噶。 都系电视播，你睇飘零燕又系电视播。 系啊。 系啊，有咩分別咧？ 我記得 Popeye 一個播幾集噶，因為佢好短噶，每一集都。 不過 係啊，奧利弗啊嘛，女朋友。 不過我又要咁講，星期日咧嗰陣時咧，嚟舞台戲院咧12点啊，就會有一個鐘頭嘅全卡通嘅。 係咩？ 係啊。 我真唔知喎。 佢嗰陣時咧買 清朝嘅時候啊， 買一張戲飛咧，仲有汽水餅送嘅。 梁舉。 汽水餅。梁舉人。 梁舉人。 唔知4蚊張戲飛啊，定8蚊？ 哇，好贵啊！ 汽水饼喎、 啊，有汽水饼送 噶，含落个口之后咪成口泡， 睇到呕， 可唔可以？ 睇到呕泡， 唔系可唔可以插支饮桶落个口度？ 唔使噶，你有冇食过汽水饼啊？ 你冇，你摆落方个口啦。 原来我插支饮桶落佢个口度住。 咁我汽水饼，但系 有汽水饼 有咩意思啊？即系你摆落啲水嗰度就会变， 系 啦、 啊， 咩？哦， 系啦，咁咯。 我好中意食。 所以嗰时咧，逢星期日咧，我中妈咪啊，可唔可以睇戏啊，睇卡通 啊？几多钱啊？嗰阵时候， 其实就唔系好记得噶啦，好平，好平噶啫。卡通片嚟噶，其实嗰啲咧就系电视播开嗰啲 Warner Bros. 嘟嘟嘟嘟嘟，唔系 Popeye， 另外一只猪咧，咪嘟咁样弹出嚟嘅咧。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啦。 有冇小龙斑比啊？ 有嚟有翠儿啦。有只猫啦，只猫咪成日捉嗰只雀仔 嘅。其实我成日都好想只猫可以捉到翠儿。你会唔会咁噶？你次次都整蛊佢，总会有一次你俾翻一次佢啊。懒 巴闭咁 样。系啊，懒巴闭咁啊，佢仲有一只小李 B B 咧， 永远 都系咁啊 ，B B 跟住上， 扑下 到远，打脚咁走到好远噶嘛。我成日都好想搵一次啊，捉咗一只 B B 佢就好。 啲卡通嗰啲永远唔会死噶， 系啊， 大嘴跌落嚟扑扁咗，跟住 养翻上去， 尖尖翻出嚟噶嘛，会。 其实几好笑嘅呢啲， 又会涨翻 嘅，都系啲经典嘅卡通片， 开心嘅。好啦，跟住咧，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嘅话咧，上个礼拜咧，我记得我咪介绍咗嘅就 系 《千年女王》嘅， 冇错。 跟住我有个朋友同我讲，听完之后佢就系话：，点解你会咁经典地去揾咗呢一首嘅歌曲？你竟然唔介绍嘅就系作嗰首歌曲嘅系喜多郎，我唔记得咗。系啊，真系好犀利啊！所以咧，今个礼拜嘅话，我都系揾咗一啲咧，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好耳熟能详嘅。不过当然未必系我哋呢一个 generation 啦。同桃花 同桃花人 咩嚟噶？ 同萬里人啊嘛，系咪佢噶？ 系啊， 系咯， 系天咩天蒙光三粒仓四四 方 方， 系啊， 你哋真系点解成？ 你冇听过呢个版本咩？ 我冇听过你哋嗰啲版本。 罗文先生唱噶， 我知正经 光嘛， 系啦，天蒙光三粒仓四四方方， 你 下边嗰啲就 毕业，你讲 嗰啲就唔计，唔好唱啦。之后嗰啲唔得。 你英国嗰个老师翻咗嚟未啊？ 英国嗰个老师未翻嚟。佢應該唔喺度。 佢翻咗嚟咧，我叫佢唔好認你。 O K， 我有於咁話。哦，你講緊個就係我哋嗰時 嗰 個。 佢聯絡 我。我以為你講我喺英國嗰啲老師啊， 係 啊，嗰啲就應該都好大年紀下啦。你唔好教佢 ，O K。咁我今日要介紹嘅呢一套咧，就係啲好熱血嘅日本動畫。你哋中唔中意睇㗎？ 嗯， 中意。 好熱血嘅嗰啲係咪嗰啲？哇！即係為咗正義啊，為咗啲乜嘢咁樣咧？ 超人算唔算啊？ 都可以咁講㗎。我覺得 打怪獸 係啦，都係嗰啲啦，打怪獸。永远都是正义长存啊，咁嗰啲啦，系咪？好啦，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系叫做《鬼灭之刃》。咁其实咧喺早嗰轮，其实我都唔知道究竟咧，哇，点解会啲人咧咁疯狂咧？ 冇错， 甚至乎你见到有好多女仔嘅话，又会扮佢里面嗰个离豆子啦，系啦，咁跟住咪就整嗰啲有一嚿嘢咁样摆喺个唇上边，系啦，咁其实可能揾嗰啲咧。我哋食开嗰啲咁嘅芝麻卷咧， 菲林卷、 菲林筒，我都唔知道点解会人 芝麻卷就好似菲林筒咁样。 系啦，咁啊摆喺上边嘅，跟住又影张相啊，咁啊嗰啲好得 like 啦，咁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咁啊，原来佢真系好犀利，喺票房方面嘅话，亦都系打败咗嘅，就系当嗰阵时候嘅喺日本方面嘅创下呢一个就最高纪录嘅一个票房咧，就系《千与千寻》。但系佢啲《鬼灭之刃》一出嚟嘅话咧，就已经全部 横 扫。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既然系咁犀利嘅、咁劲嘅一套。日本嘅咁动画系啦，热血嘅动画嘅话，一定要听一听啦。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啊，艳啊，唱歌嘅朋友就系 Lisa， 来自嘅就系《鬼灭之刃》呢首嘅主题歌曲，好热血嘅。如果大家系识得听日文嘅话，呢啲歌词其实真系几感动吓。 你咧今日卡通歌曲好啦，咁啊嚟咗马老师嘅个人推介咯， 冇错啦，好啊，嚟啊，我等紧你嘅反高潮，佢一定会整啲嘢，嗰度点解会咁嘅？ 你唔系你依家乜嘢意思先？ 我真系急转弯啊，冇，我真系觉得呢一个 大家开开心心嘅咩，分享一下啲卡通片嘅主题曲唔得， 好开心啊，我哋 系啊，冇咩、 啊、 问题、啊， 系你唔开心，但 系 你唔开心，我更开心啊，咁啊开心， 你系要咁样嘢督我一下， 快啲啊， 咁你系啊嘛。嗱，因为除非你今次真系好好地咁样， 我应承你，我应承你， 到底系咩歌咧？ 你唔觉得系咩？ 你掹翻你对咗个背后嗰把刀出嚟先， 反高潮， 我都话我系神剑噶啦， 你掹出嚟先。嗱，呢一个咧就我真系好中意嘅，系一个狮子王嘅。 我想不每次你介绍那些歌曲 其实我跟 大佬大家都是对望下 什么歌来的 明白吗 那次我们介绍的电台广播剧他立刻就不知道什么歌了什么歌 那只好听 的就是青鸟 哆哆不是还有一只碎谷还不知道 什么是还有 爆谷我懂得碎谷 我真三日我插埋笼底那么滞的我们电台那个拉布是不是还要 有 拉 布 在文物馆找出来 的冇 CD 噶嘛， 不過 人哋將得俾你噶。 並無不敬，阿黃少華先生好成功嘅一個藝人， 係 嘅廣播藝人。 眼神， 我記得，我識得佢噶嘛，大佬，我費事好似一句，喂，你做咩嚇？我隻碎谷好犀利咩？咁啊死，咁啊死啊，大佬！ 我個碎谷有用朱古力味，同埋有鹹味。 你真係碎谷啊！你真係，你周圍啲碎谷。 我真係好驚佢啊！你知唔知？我其實我曾經有諗過嘅就係我哋嘅次序係咪唔好將佢擺喺。 我哋嘅次序唔好预佢应该话，佢摆头都唔得噶，系啦， 摆头都 摆头都唔得噶， 摆边个位都唔得啦， 唔好预佢啦，下次 摆喺中间会唔会好啲啊？即系你知啦，所以 开始介绍未？ 你哋两个 冷静啲， 冷静少少，好唔 好？好难冷静，真系，希望今次 因为咧，我哋搭半前咧得你喺度做 ending 噶啦，所以你希望你嘅歌咧就好好听， 好正正啊呢个Elton John 嘅，你话好唔好嘢？ 好嘢 ，Elton John 好嘢。 梗系好啦，大姑妈嘛，系啊， 姑妈梗系好嘢噶，姑妈好劲啊，大佬。 佢系姑妈啊，真系啊。 系啊，佢认噶，中文姑妈系啦。Elton 啊， 俾少少时间我好唔好？ 点解要俾少少？ 你咁样讲你一点啊，好唔好？ 唔系呢个真系我觉得好喜欢听嘅呢首歌。点解咧？就系话我嗰阵时话俾你听啦，响大陆曾经一个暑假带啲小朋友去英国，去玩嗰啲音乐。剧嘅 撞鬼嗰次啊， 系啊，撞鬼嗰次 就系全程就系唱学唱呢一首做狮子王嘅，即系几个先一齐咁样做，然后最后唱呢首歌，我觉得好感动嘅。睇住啲 感动位 边 处啊？ 嗰班小朋友咧系出发一个英文都唔识，去到 last ending， 佢哋就成个 表演 做晒出嚟， 哇，犀利！ 同埋去到现场咧，佢哋自己做埋道具啊， 扮狮子 吓，扮狮子。有一个细粒啲嘅咧，就有个大哥哥将佢举起，有一幕咪举个狮子仔嘅， 冇错 吓，我觉得好正。 就呢个就系翼王啦， 系噶啦。 你有冇做埋噶？你有冇份？ 我冇， 即系你教啫。 你有冇份举？ 我冇 举。你举起啲咩啊？你 举头望明月咯。 低头狮子香，香埋 低头棺材香。 我哋咪好个拍档啊！ 咩歌啊？ 我想识 lift 咁快。 Elton John。Here's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t be turned away.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ow it's laid Kaleidoscope moves us all in turn.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e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I was led to r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扩大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的安排，市民如果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第二剂接种已经超过六个月，不论是不是属于优先的组别，都可以在下星期二开始预约和由当日起接种第三剂疫苗。发言人说，今个月十一号起为特定组别人士优先接种第三剂疫苗的运作畅顺，经评估之后决定扩大接种安排，给更多符合资格的市民可以接种，加强保护。至于现在为免疫力弱人士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安排将会维持不变，而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的18岁或以上人士，现行安排仍然是为较高风险人士等的类别接种第三剂疫苗。一个由内蒙古寄往香港的包裹包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认为，纸张或者包裹的病毒传播风险理论上较低，未必值得加强对所有寄港包裹的检测。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估计在包装过程中有受感染人士污染包装的表面。他说，病毒在不同表面停留的时间不同，金属和塑胶等冷冻和平滑表面可以停留很久，而病毒在纸张表面可以存活的时间相对短，大约几个钟头，但亦都可以在检测过程中侦测到病毒的尸骸。他说，如果某来源地的疫情反弹，一些冷冻和塑胶等高风险包装值得加强监察，其余低风险来源未必值得这样做。渔护署昨晚在南区深湾道以麻醉枪捕获七只野猪，并注射药物人道毁灭。香港野猪关注组批评署方以面包吸引野猪再进行捕捉，手法卑鄙，形容是有杀野猪，亦都是文明的倒退。渔护署说，捕获的七只野猪非常大只，选择有关地点是长期有野猪出没，又说这些野猪长期习惯被人喂饲，认为署方的行动改变野猪的习性是混淆视听。维港道海泳下个月12号复办，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说，名额只有1500个，是希望可以较少人的情况先办一次，如果成功希望政府出年批准增加名额再办。他说会安排赛事分阶段进行，游得快的先出发，游得慢的安排在较后的时间，尽量分隔远一些，减少接触机会。他又希望体育不要涉及政治因素，他不评论香港加油是不是算是政治标语。

好，时间咧就12:38啊！嗱，今日咧 Doctor Eric 咧就身体抱恙啊，佢唔舒服，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 pet pet 时间，即系嗰个叫做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就停一个礼拜。 系啦，希望你可以咧快快脆脆好翻 ，Doctor Eric 系咪？佢个黏膜就事系嘛？ 我觉得佢个黏膜可能有啲 唔够 黏， 唔 黏啊个黏膜， 唔黐，所以佢而家用 够黏。 但系阿大佬好衰，佢话不如你自己开啲药俾自己食。 咁系啊嘛，我咩衰啫？佢系兽医嚟噶嘛，佢终于有啲药啱自己。自己打撩开个柜桶，睇下阿多尼食剩嗰啲拍两粒，或者会好咧， 得唔得嘅咧？嗬， 唔得，我下次问下佢啊。 系啊， 系咪人可唔可以食嗰啲？ 唔食即系啦，唔小心食咗会点咧？ 系啊，喂嗱，阿马超强啊，今日咧我睇到有个文章啦，因为亦都系食下时间啦，十二点，因为虽然咁讲，每一个人佢食早啲食晏啲，即系好难讲嘅。有时有啲翻工咧，你知唔知有啲翻工就系咁样噶？譬如话你食早啲啦，今日我食晏啲啦，或者听日不如我食早啲啦，你食晏啲。有啲公司系咁， 我中意咁嘅弹性食饭时间， 即系啲职员自己就叫自我安排啦咁样。但系咧就话有一篇文章就讲，其实有啲食午餐嘅唔系几好嘅习惯，我谂你起码中几个， 我全部都中。 因为咧，你有冇留意马小强食嘢好快噶？ 哎呀，我太快， 所以你中其中一个咧就系不咀嚼或者咀嚼得少。 我真系太快，细个 佢噶嘛？ 细个时候好似有个唔知数几多下噶嘛？ 系每一啖饭要咬30次。 哇！ 真噶？ 系咪啊？我就记得一个数量啊，我而家唔记得几多。 要咁样先至你可以食到咧嗰啲饭嘅甜味。 成餐饭都冇30次， 梗系冇啦。 你成碗饭加埋 3次，我估系咬就即刻吞。 咩啊？佢冇咬噶，我觉得佢倒落去噶。 哦，有时其实系唔使咬噶，食泡饭咪系咯。 食泡饭， 佢就系叫唔好食泡饭。 我最中意捞汤， 我中意 食饭， 我都中意食泡饭。 阿妈细个冇同你讲唔好食汤同饭咧， 有啊， 系啊， 一有汤嘅话就可以咧，我唔使食餸都得噶，你唔系咩？ 嘘嘘一声食咗落去， 系啊。 你咁任性嘅呢个人， 我唔任性，不过唔听话啫嘛。系啊，嗰阵时候话会胃痛啊嘛。 系啊，唔知点解唔准同汤 啊。但系你而家成日都见到嘅就系有好多嗰啲韩国啲嗱，都系咁样， 好好食噶。 系啊， 听住 想 一想， 好味好多。 好味好多， 好多 嗱。咁啊，文章有几样嘢话唔系咁好嘅，咁啊，大家听就听啦吓。即系呢样嘢就唔系一定话要听完就惊嘅。第一就不嘴嚼就唔好啦，系咪先？大家都知啦，就最好唔好中午食泡饭。咁夜晚又得唔得咧？嗬，嗱，佢纯粹讲中午 嘅 啫。 其实我点解唔食泡饭咧？其实原因咧就只不过因为。你有啲湯喺度講，你唔咀嚼啫嘛， 哦， 就 係 咁樣啫嘛，其實咁嘅意思嘛， 冇錯啦， 令到你嘅消化冇咁好，同埋你有啲湯一齊整落去嘅話咧，咁你就會沖淡咗你嗰啲胃液消化。聽聞係咁嘅，咁所以佢就話，所以就點解唔可以撈湯啫嘛？ 你專業啊， 我唔專業，因為我想知道就點解你唔俾我咁做，知唔知啊？我哋包拗頸啫嘛。 OK， 收到。 好啦，另一個咧就話唔規律。嗱，其實作為都市人或者翻工嘅人咧，好難話規律嘅， 即係 午飯嘅規律時候。 就要定咗每日几多点食就几多点食。 但系 lunch hour 真系一点到两点噶， 系啊，一般 都系。佢都逼你系一定要喺嗰个时候嘅。 佢就话啦，一般嚟讲嗱，一般嚟讲啫，佢话11-12过咗啦，而家12:00几啦嘛。 brunch 嗰时候， 11-12咧，本来最好嘅午餐时间。 为什么？ 因为嗰个身体呢个时候应该食嘢咯。 其 实我觉得 冇意思噶， 其 实你要睇翻佢几点食早餐， 系啦系啦， 几点起身。 咁啊，好多人咧，由于翻工啦，或者系做嘢做得晏啦，就推到好晏，譬如两点后。佢呢样嘢对个胃逼就唔系咁好嘅，因为 但唔使逼， 同埋两点后嗰啲下午茶餐嗰碟饭又平啲。 而家通常两点半先有下午茶， 唔 系啊，而家有啲 两点 有， 系 啊， 贴精。 你知唔知？ 你做乜话我啫？ 佢唔系叫贴精，佢叫贪心精。 贪心精系 啊， 贪心精就佢英。英文名噶嘛？ 系啊， 英文名就叫 cheap。 你知唔知两点五啊？几多人围晒个 cashier 等个叮？ 系啊， 当然啦。 酒楼又系啊，啲老人家就中意等酒楼嗰啲下午茶时间嘅，即系$10一笼啊。 咁所以你咪就冇同人争咯。 咁啊抵啲嘅，系咪先？ 好。 咁另外咧，佢就话咧喺食饭时候咧，第一唔好睇手机啦。 哇，好难啊！最中意啊。 第二， 嚟之前我会睇。 系嘛？第二唔好讲啲， 即系嗰碟饭嚟之前我会睇、 第二唔好讲啲不愉快嘅事情。 好难啊！最中意就系咁啊，约朋友食饭，跟住讲是非。 喂，讲是非又好啊！ 嗰啲唔系不愉快，嗰啲好愉快。 喂喂，讲真都唔愉快噶啦，哎、真系。你其实好用啊！哇，佢真系好好啊，小强咁好难噶嘛。 通常都话边个好啊，边个好啊。 哇，小强呢排都唔知做乜嘢，系啊， 全身臭狐狸啊！ 最后一次嘅会报案名， 猫头鹰啊！ 嗱，呢个口头警告，我最后一次俾两位。 警告边个啊？ 两位，你哋两位。 咁会点样啊？如果再唔听话， 你等着办。 烂尾，烂尾。好，听住歌先。谢宗春翻嚟有今日礼拜即安剧啊！ 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教练要与你倾诉最近，又为能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悲喜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声音，一拥佢就要灰暗。有个人，当手跟的。请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假山，谁终然直女和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啱啱嘢啊！头先咧，张律师打嚟话叫你唔好烦佢啊，佢系你啲 case 佢唔接嘅。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说话，我心情已经跌到落谷。 其实你都唔好同我讲呢啲说话，你有啲咩同我律师讲？ 你哋掹唔翻噶啦！ 我冇话要掹翻啊，我系谂住同你打啊，但系我同你讲就你唔好再警告我啦。 嗱，你唔好接触， 我警告你唔好再警告我啦。你不如同我有乜同我律师讲好唔好？ 你唔可以接触 我 啦， 即刻 我 打俾佢啊喂， 阿马小强揾你做 case， 唔做啊，哦好，我同你讲， 都唔得。 喂，好啦，时间差唔多到啦，今日咧有阿曾美达帮我哋一齐做呢个即安剧，嚟时间会出现嘅。 好嘅， 好，听朝喺呢个十点钟香港电台。第台风骚快活人， 喂，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啊？听日 冇错，听日再见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莫莉啊，今晚晚餐要用嗰啲食材齐味噶。喂，听闻今晚有两台客咧系阿老板啲朋友嚟嘅，所以阿老板啊非常之咁紧张啊，一阵间啊提早会翻嚟打点添啊。 思芬啊，我唔止听闻啊。 我收到好靠消息添啊！今晚嚟食饭嗰啲咧，系老板嘅女朋友，同埋佢嘅爹哋啊、妈咪啊，仲有细佬添啊！好似话老板要被扣分啦、啊！ 咁紧要，话真系要叫你一声磨莉姐、啊，啲消息咁灵通嘅。 诶，唔好咁讲，都系因为我平时比较中意同人倾偈咁样啫。你即系你知啦，我都唔想嘅，系人逼我听噶咋，唔系我八卦噶。不过听听埋埋，咪俾你知得多少少咁啦。 哎呀，磨莉姐真系犀利啊！嗱，既然今晚啊对老板系咁重要嚟讲咧，真系绝对唔能够有一丁点嘅差池噶啦。嗱，唔系，喂，不如咧话声俾阿咪知啊，稳阵，叫佢咧打醒十二分嘅精神。如果唔系一阵间做错嘢，搞祸咗老板嗰个求婚大计，分分钟连份工都冇埋啊嘛。 你啱，你知佢噶啦，平时几大意啊，提下佢都系好噶。佢好似而家仲喺厨房，不如我哋入去揾佢啦。 哎，好啊，好啊。阿 Mike， 我不如一个人。 阿 Mike 啊， 作死你咩？喂，不过头先你哼得几好听， 多谢你， 好似嗰个咧爆炸头嗰个人， 我好中意佢噶， 系咩？ 好中意佢， 系啊，我都好中意佢噶。喂，不过咧，我哋嗌你咁多声，你都听唔到，撞鬼咩？ 哎，傻，冇事啊，因为啱啱一时听歌听得大声咗啲，咁啊，所以听唔到你哋嗌我咯。啊，你哋揾我有咩事啊？ 啊，阿 Mike 啊，即系咁嘅，厨房咧开工边听歌，你知唔知好危险噶？俾老板知道啊，又话你噶啦。 唔系，我都系见依家落场，所以先听一阵啫。放心，正式开工嘅时候咧，我就绝对唔会嘅。 哦，原来你听紧歌啊嘛？等我仲惊你因为长时间喺厨房嗰度开工，受到嗰啲噪音影响啊，令到你听觉受损添啊！ 哎，思芬哥，虽然厨房咧系会有噪音嘅问题，因为有好多会发出噪音嘅来源啦，有炉头啦。抽风系统啦，有机器声啦，又有不断嘅洗碗声啦、斩骨切肉嘅声啦，加加埋埋系真系好嘈嘅。但系我知饮食业嘅员工咧，因为工作噪音而导致听觉受损咧，又唔常见嘅噃。 听觉受损系唔常见，但系就唔代表唔会出现其他问题嘅噃。因为噪音咧都能够间接引致其他嘅健康毛病嘅，例如令长期喺厨房工作嘅员工有头痛啦、心跳加速啦、血压上升等等。有阵时我见到你都有呢啲症状噶， 哇，唔系啊嘛，咁呢啲唔系噪音问题啊，仲有啊，噪音嘅滋扰咧，都系可以影响到员工嘅情绪啊，令到佢哋嗰啲注意力就分散，因而就增加意外嘅发生嘅。 嗯，讲开又讲啊，其实有冇方法可以减低厨房噪音嘅问题嘅咧？ 方法就梗有啊！你问我嘛，即系例如咧，就系采用嗰啲噪音量低嘅厨房器材噶，啊或者咧将嗰啲噪音量高嘅机器啊同埋工序咧，就集中处理同埋隔离，咁啊减少对整个工作环境嘅影响啦。 啲机器啊同通风设备啊，仲要有适当嘅保养同埋维修，以减少操作时产生嘅噪音，亦都啊应该尽量用其他方法代替噪音量高嘅工序。如果有需要嘅话，就要记得佩戴听觉保护器，例如耳塞啊，攞嚟保护听觉啊。 嗯，又好彩，我哋厨房用嘅机器咧，又唔会制造大量嘅噪音嘅。啊，不过思芬哥、磨莉姐，你哋知唔知我几时可以用新买翻嚟嘅嗰部切肉机同埋面团搅拌机啊？ 哎呀，咪咁急得嘅呢啲嘢，嗱呢啲机器由于系有好多锋利嘅危险部分咧，嗱所以除咗经正式训练同埋授权人士之外咧，其他人系绝对唔可以使用嘅， 即系要受过训练先可以使用。我随时准备好接受训练噶啦，几时喺边度话我知，我煞准时出现嘅。 阿 Mike 啊，即系你咧就嚟咗唔够三个月嘅啫，做多一排学多啲嘢先啦。老板咧觉得你啊准备好嘅时候，实会叫你过去噶啦。 咪就系啫嘛，嗱唔好睇小呢啲嘅厨房机器、啊，比你喺屋企用开嗰啲家电复杂好多嘅。嗱，所以呢啲机器嘅操作指示同埋安全须知咧，系要贴喺厨房嘅当眼处，等员工可以随时参考。 嗯。既然呢啲机器有咁多危险嘅部分， 員工是絕對不可以使用一些沒有安全護罩的機器，同埋員工都要注意自己的衣服啊、飾物啊，同埋頭髮的長度啊。如果唔係，都好容易被捲入呢啲機器的轉動部分，後果就真係好嚴重噶啦。 哇，睇你唔出、啊，你又好似真係識得呢啲機器嘅使用安全守則咁、啊。不過唔止咁噶噃，因為咧機器咧仲應該裝設容易觸及嘅電源開關裝置，萬一啊遇上意外嘅時候啊，員工都能夠盡快撳熄部機，減低受傷嘅程度啊。 哦，開關裝置要係一個容易接觸到嘅地方，我都知道。每日收工咧，我哋咪要清洗呢啲機器嘅。洗的时候就一定要熄咗呢一个开关掣，同埋将呢个插头掹走，确保电源被切断，才可以开始清洗啊！ 诶，唔单止每日清洗啊，机器都要定期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同埋维修，万一有损坏的机器同埋电线啊咁样就要立即停止使用啦。啊，同埋挂上嗰个维修的警告牌，咁提醒其他员工就唔应该继续使用，最好就应该掹走埋个电源，直至到修理好为止。 嗯，思芬哥、莫莉姐，其实你哋入嚟找我是做咩噶？唔系净系想教我呢啲喺厨房工作要注意嘅安全守则系嘛？ 啊，我记得啦，思芬，我哋差啲唔记得讲啊，最重要嘅嘢啊，其实我同思芬咧特登过嚟只系提醒你啊，今晚啊老板请咗佢女朋友同埋佢嘅屋企人过嚟食饭，佢哋应该准备求婚啊。 哦， 你今晚做嘢小心啲啊，你知你噶啦，今次嗰个曾比特啊，你搞我咗，老板实知系你搞噶。 唔系，佢都好醒目噶，听闻。但系咧，我想讲咧，我今晚请咗假喎。 咩话？请咗假？咁、啊、我哋咪唔够人做嘢咯？喂，你取消我假得唔得啊？喂，今晚真系好重要噶噃。 系咯，你有啲乜嘢咁重要，一定要今晚请假？ 其实我就系老板个女朋友嘅细佬啊，咁所以咧。 吓、 啊！ 你家姐真系我哋未来老板娘 啊！咪哥以后多多指教喂。 系啊系啊系啊，喂你好靓仔，你真系好似曾比特啊！ 厨房工作安全要注意，疏忽大意，好意冇瑕疵。我系咪曾比特。 有意开设食肆的老板，除了要注意以上安全资讯外，亦要在开始营运食肆前向劳工处呈报，并递交法定的定名表格，即是开设应呈报工场呈报书。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不了去赴兵，安度